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三的晚上，我们继续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内容。而在今天正式的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期关于冬奥会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日报的资深的冰雪记者孔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当然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孔老师的另外一个身份，今天真的跟我们的主题是非常契合。当然在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专项记者陈默，也同时在晚间的直播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的发表您的观点。当然听听 FM 聊天室也同步的打开了。好，那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先得跟大家再报告另外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在今天呢正在备战冬奥会的中国花样滑冰队也是进行了一堂媒体公开课。而在这个媒体公开课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记者金泽到现场去进行采访。所以今天体坛夜话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请进金泽，来听听金泽为我们介绍今天的花滑队公开课的情况。金泽已经在线上了，好。 哎，主持人你好。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金泽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花样滑冰队的备战情况。 那么今天这个中国花样滑冰队在首钢园的冰上训练中心是举行了一堂公开课，所有媒体都在现场观看了孙静、韩聪以及彭程、金阳这两对中国花样滑冰的顶尖的选手他们的一个最后的冬奥会的备战的情况。在现场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总教练赵宏博，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最近我们这两对准备冲金的组合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总教练赵宏博他表示奥运会我们还是以稳为主。那么他说现在的运动员其实每天是有三场训练的，由于这个花滑项目它的比赛的战线是比较长的，所以运动员也是现在提前进入到了模拟奥运会赛程的这样一个模式，比如说中午训练晚上比赛。那么随着冬奥会这个步伐离我们越来越近，每一周的计划他都已经做得非常的详细。那么运动员呢是从年初备战到现在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当然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他们都非常想在家门口有个非常好的表现。而现在整个赛季都是以问题来作为导向的，比如说他们去了加拿大也去了意大利去进行这个赛季的磨合，那么回来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虽然是夺得了冠军，但是也看到了他们的对手也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说他们在备战过程当中呢，在队内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像测试赛呀，像这种对抗赛呀，也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呢，今天一共是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课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两对选手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的状态，基本上他们单个的动作的成功率都能达到90%或者95%以上啊，虽然有一些短板，但是他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是正在努力去克服的。但是同时呢，赵宏博教练也说了，比如说俄罗斯花样滑冰的选拔赛上，他们的对手是非常非常强劲，实力非常强的。所以说， 在我们的这个主教练被问及是否有相关的这样的应战的这些策略呢，那赵宏波就说了，我们的冬奥会还是以稳定第一，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在历史上统治了46届冬奥会的冠军，而且他们现在每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那么我们的孙文静、韩聪虽然非常有冲击对手的实力，甚至有夺金的实力，但是还是希望以稳定为主，把自己最好的一个高质量的水平发挥出来。主持人。 那听静泽介绍之后呢，我们也是对我们的选手们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充满了期待。那当然说到在今天公开课当中见到的整个的场面会带给我们很多信心的提升，那跟我们说一个你在现场最被震撼到的小细节，你觉得哪一个表演或者我们选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是最打动你的好吗？或者哪一个人？ 因为我看这种花样滑冰的公开课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孙文静和韩聪在赛场，他们在训练场上这个表现，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并不是说某一个动作，比如说抛跳啊，或者哪一个动作很精彩，而是他们真的每一个动作都发挥的非常的稳定，就像总教练赵宏波说的那样，以稳为第一，其次才是要冲劲儿十足，然后其次才是说我们要发挥比如说更高难的动作，然后上分数。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整个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就是贯穿了教练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思想吧，每一个动作的质量完成的都很好，每一个动作质量完成的都很高，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这种感觉。基本上是确实是没有任何动作是出现失误的，那么可能就是也可以看出他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每一场的这种训练赛都能够保持这样的非常高的竞技的状态。到了冬奥会以后，如果现在的状态能够保持到冬奥会，我相信在那样非常热烈的情况下，虽然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人关注他们的这样一个赛场之上，他们可以比现在发挥得更好。 确实静泽说的很对，我们这些选手们就是大家俗称的人来疯型的这些选手，他们在训练或者比赛的过程当中，场边有越多人围观关注，就会让他们整体的状态调动得更好。可以想见到了冬奥会我们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这些选手们在大家的助威声中一定能够发挥出他们最佳的状态。我刚才为什么要特意问一下具体的人呢？因为这儿有人，这儿我们的家里人谁问流年听千里，再说问问金泽能不能聊聊彭城金阳能进冬奥会前三吗？刚才金泽为我们探听到的情况是大家现在都很稳，尤其在今天有公开课的时候，这一下去关注的人一多，大家也都状态发挥的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想问问这都能进前几，接着又问说这个孙文静韩聪到底能进第几，然后说问问下赵宏博指导，这都回来了吧？金泽已经是采访结束了吧？ 是他已经回来了。 早知道应该是在现场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直播节目跟金泽去保持联系，能在现场问问赵指导，看看到底我们的这几名花样滑冰的选手，特别是我们的双人滑选手，能不能够延续这个项目在冬奥会上我们国家这样优异的战绩哈。那也非常感谢金泽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会和你继续的保持联系，谢谢。 好的，主持人再见。 再见。 谢谢。 刚才把这个问题问给金泽，金泽在现场去关注他们，这可以说也是我们作为一线的记者要时隔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见到我们的选手在这么近距离的训练场边去做一个观察。但是两位都非常的资深，都看过很多他们的比赛啊，包括训练呀，可以盲猜一下我们两队选手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包括整个他们今年的状态吗？ 默默来吧。 因为我其实一到今年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这个孙文静在平昌说的那一句话啊，最后说你们等着我们。所以我相信对于孙文静这样的一个真的就是非常有志气有骨气的这样的小姑娘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应该尽情的期待着他们这种王者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孙文静韩聪啊相对而言比较稳定，而且呢，赵宏博曾经说过，就是这个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啊，一定要稳定在一个高水平线上，这样呢，能给裁判一种暗示，一种信心，裁判呢会有一种，这不是情感分，是一种认可分， 那么这样呢，你能他认可你是属于这个水平线上，你稍微有些瑕疵他也能过去，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呢，东道主万众瞩目， 嗯， 这种压力呀，说实话不是说一般的像世锦赛啊、世界杯那种比赛，四年一届，四年前我在，咱们也在平昌哈， 嗯， 这个银牌， 嗯， 但当时那对德国选手太出色了， 嗯， 拿出杀手锏。那么现在呢，就是很稳定，是稳定，但是我觉得要夺冠的话，还要有杀手锏，就是要有一个惊喜。就是他在前面动作中没有的一些细节和惊喜，而且要稳定的发挥出来，而没有瑕疵，这个就会很重要的一个变数。我觉得，嗯，如果正常发挥，应该在冠亚军之间，就是冠亚军肯定是有牌的。那么彭程金阳呢，看他的稳定，他的动作技术还是技术程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如果稳定的发挥出来呢，有可能是牌奖牌和第四。第二三四都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看到，因为疫情原因，咱们现在只能看到的是这个孙敬韩聪啊，孙敬韩聪看到的很少哈，很难得。其实俄罗斯有两对双人滑选手，水平非常高，非常高。那么在俄罗斯站的世界滑冰大奖赛、俄罗斯站的比赛中，以及这个俄罗斯国内的全国锦标赛中，表现都非常优异。 嗯， 那么如果那么这两对选手啊，都能在冬奥会上。发挥出高水平的话，那你要发挥出更高，就这个，得看现场。就是我觉得这个变数还是有的。就像其实我不知道一会儿讨论不讨论啊，反正就像羽生结弦，因为男单的羽生结弦现在全世界的人气很高，但他的对手也很强，是陈薇。那么陈薇现在很猛，那么在技术上，我觉得技术难度呢甚至超过了羽生结弦。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能够稳定的发挥出你的高水准，而且羽生也说出来了，他四 A 他要冲四周半跳，那么他其实也增加难度，而且他很神秘。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就是最后时刻才搭上末班车到了平昌，之前他也因伤退出很多比赛，到了平昌就拿了冠军。 嗯， 然后这次这赛季一模一样，就也是退出很多比赛，直到最后全日本的国内锦标赛才搭上末班车又来了，那服装音乐全换了，那么。这个确实是很有悬念的，就是到后面真正的夺冠的时刻，往往有那么一点点上天的眷顾，我觉得是上天的眷顾啊，也可以说是运气。 嗯，刚才大家如果听了孔老师的这番点评，可能就不会再有刚才这样的疑问。7250说，哎，孔宁咋成了资深的冰雪项目的记者了，对您的排球的评述印象太深刻了。其实我们其实在楼上办公室来准备上直播之前，孔老师也一直在关注排球总决赛的进程。在排球领域当中您是非常资深的，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如果从项目上排，您冰雪应该排在排球 前面， 因为您从这个工作的维度上来说，我觉得是更立体的，是吧？就是作为排球的资深的记者，您是从记者、旁观者的媒体人的角度视角在观察，而对于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延庆赛区来说，您其实是一个工作者的角度，然后现在又跳脱出来变成一个媒体人，就这样双重维度的视角的一起来观察延庆赛区。我们希望您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或者更立体的关于延庆赛区的介绍。而说到延庆赛区，其实大家真的我发现了解的非常的有限，那当然有也有人像燕林说，我们都知道，延庆赛区小海坨山赛区有高山滑雪、有雪车和雪橇项目，回答的非常正确。但是也有人误解说，是不是谷爱凌的项目在延庆赛区？还有人说，是不是雪如意在延庆赛区？这些都 是唯独是不在延庆赛区， 这两个都是错误的选项，是吧？像包括用户1246提到高山滑雪，然后还有其他的人关注到了这个高山滑雪项目的，大家可能是延庆赛区，包括8336也都说到了啊，高山滑雪这是延庆赛区没问题。大辉698特城市直接说，要不上网搜搜得了，那还不如听孔老师来给讲讲得了，是吧？ 那么现在是2022年，我从2019年年底收到了这个调令，那么2020年春节就是疫情爆发之后，整个2020到2021年的5月份。 我一年半在延庆荣民中心副主任职位挂职， 嗯， 一直是在那儿带着队伍呢深入基层，走遍乡镇，当然尤其是商山营镇。张山营镇呢是这个延庆赛区的赛区的赛区，是核心区，整个赛场在张山营镇。那么呢，这个因为呢大家对有排球很了解，其实我也是很老的冰雪记者，也跑过很多冬奥会，这样的人才其实像咱们仨在坐在这儿，其实咱们仨都算稀缺人才，因为我 您这说的我们俩美了， 紧张 啊，是原来 大家可以打开新浪微博看北京体育广播的视频，我们今天直播间里两个人 三个 稀缺人才。为什么稀缺人才呢？因为我们报社同事问过我，别的也问过，而且包括市宣传部同事，包括延庆区人问，就是为这些项目情况，我说啊，为什么都了解的人这么少？我说一个，这个咱们以前不，咱们一直不是冰雪传统强国啊，还一个呢，跑冰雪的记者相对比较少，本来就比较少，跟夏奥会不一样，还一个呢，当初也没有多人愿意跑，都在苦寒之地，也确实是几个条件啊限制了这个冰雪，而且跟北方比较多啊，也不像现在南方还有雪场啊，那个 冰场就更多了，现在 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跑过冬奥会的人太少了。所以说呢，算稀缺。相对而言呢，你看北京的三个赛区，实际上咱们有经验啊，实际上这个任何冬奥会，实际上两个赛区，基本上是城区一个冰，那个雪山啊，就是一个雪，基本上俩赛区。包括我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这个温哥华市，然后呢还有两小时车程的惠斯勒雪山，基本就这样。那为什么是三个赛区呢？这大家真不知道。这其实啊，冬奥会跟延庆原来没什么关系。我只有深入基层的之后才知道，这个也是按照雪区和冰区走的。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组织，完了呢，这个就说到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就是没有延庆，那么一个是张家口，一个是北京。后来呢，有俩项目没法举行，就是一个是雪车雪橇，一个是个人滑雪。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有陡峭的这个垂直落差。张家口啊，确实环境也不错，但它这个落差呀，没有延庆那山陡。所以说呢，只能找中间一个位置，后来找到了延庆，而且进行勘探啊，选址，最后选择延庆小海坨山。而且大家伙呢知道，这现在是三个赛区，三个赛区呢，这个一共是北京冬奥会一共是七个大项啊，15个分项，109个小项。那么呢，最多金牌呢，实际上是在张家口赛区，雪上的很多金牌都在那边，谷爱凌啊。在那边，在哪？在云顶，就云顶滑雪公园那边是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那么山下面有古杨树场馆群，那个是有冬季两项越野滑雪、跳台滑雪。跳台滑雪的跳台叫许如意，也就是说许如意跟谷爱凌同在张家口赛区啊。那边将产生51枚金牌，而北京城区接着北京城区就是一主战场了，不光是开闭幕式，还有主新闻中心的发布会，还有6座竞赛场馆全在北京，而且呢，北京将产生37枚金牌。那么，为什么北京很重要呢？就中国的冰上的拳头项目基本上都在北京赛区，无论是冰丝带、速滑，还尤其是首都体育馆首体花式滑冰和这个短道速滑。短道速滑为什么拳头项目呢？应该在我们中国的冬奥会历史上一共夺取了13枚金牌，那么10枚金牌来自短道速滑。所以说这个首体是主战场的主战场。那么还有，当然这个51枚金牌的张家口，还有这个北京赛区的这个37枚金牌，延庆呢相对弱一些，对于中国队而言，那么21枚金牌啊，这就109块。那么三个赛区呢，延庆的赛区21枚金牌，但这个水平虽然中国队也有啊，也获得资格了，但是水平没那么高。一个是举行高山滑雪，一个是雪车雪橇，其实有三项啊，这个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啊。在许由龙啊，在许由龙叫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那么呢，还有一个高山滑雪叫雪飞燕，叫高山滑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啊。高山滑雪呢将产生11枚金牌，那么许由龙呢这个雪车雪橇呢产生10枚金牌，那么这三个赛区，我问大家没回答上来，我来说，我说你知道三个赛区全赛区最高海拔在哪儿呢？不是张家口，是延庆，小海坨山2198米，2198米，这是。第一海拔，整个北京冬奥会的第一海拔在小海坨山。从冷的角度呢，其实延庆和张家口冷的程度差不多，最冷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就12月底，来年去年12月底到来年的1月初这段时间是最冷的。 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应该会好一些，但对于雪山来讲呢，依然是比较冷的。那么这是三个赛区，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三个赛区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延庆更多的东西，咱们接着来。 嗯，我们作证一下，这孔老师没有拿稿子，全部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所有的数字都非常准确。 就是在延庆的这一年半的时间，也考察了比例，考察了脚力，更主要的是考察了脚力之后回来，这个脑力就完全能够跟得上。说到延庆赛区的情况，嗯，孔老师可以。好像这个地图这些山脉完全 都在我脑子里，而且我又详细问了一下，我又问了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营中心，它两个运营中心，一个延庆运营中心，一个张家口运营中心。完了呢，这因为现在临时建筑都建起来了，临时建筑啊，我大家说一下，解释一下，这个许由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哈，我原来也以为啊，它旁边是那个冬奥村，延庆冬奥村，我原来也以为啊，是不是走两步啊，走着或者10分钟左右就能到雪飞燕那场馆，这样呢，从这个雪车雪橇雪游龙的新闻中心到雪飞燕的新闻中心比较近，这样方便我们工作。后来我一细问，还真不是，就是雪游龙和雪飞燕，我们大家伙老认为延庆赛区啊，就是俩挨着在一块儿，不是，这俩相当于首体和冰丝带，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独立的场馆，就是从雪游龙相当于在雪飞燕的脚底下。就是你要从雪游龙去雪飞燕开车得开将近20分钟的车程，20分钟车程是不近的，大家知道20分钟，但是20分钟 不同车的话确实手体到冰丝带了。 对，20分钟什么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它是山地，它是你看着不太远，实际上它是盘山，所以它慢，它20分钟车程。那么呢，这个到了这个雪飞燕呢，你比如说它这个特点呢是，它还有两个山地新闻中心，临时建筑。那么在平昌的时候呢，是用气膜搭的，那平昌那个好拆卸啊，就这北京的冬奥会呢也是临时建筑，但不是用气膜，它是比较暖和的，它确实是建的房子，但也好拆卸。这体现出了我们的科技含量。两座为什么两座山地新闻中心呢？是因为高山滑雪这比赛啊，这个水平虽然中国队水平一般，但世界水平很高，而且高山滑雪可以说是冬奥会的王冠上的钻石，尤其是 downhill 就刀高山速降，就是滑降吧叫啊，那是太快了。那个现在垂直落差呢，应该就是850米，将近900米。然后呢，它这个。整个长度得9.多公里，就是赛道，那么一共全长21公里，那么这个雪飞燕的一共的这个雪道呢，应该是有可用的是七条呢，是4条训练赛道，三条比赛赛道呢，有一条是竞速赛道，两条是竞技赛道，那么竞速跟竞技的结束区不一样，那么于是它有两个。它本身还有两个山地新闻中心，而这个什么叫竞技呢？就是它速度比较快的，像 downhill 就是那个高山速降和超级大回转，是竞速项目。那么大回转和回转，这是竞技项目，真的不一样。就是整个你要细看呢，真不一样。而且呢，其实大家又不太清楚的是，你比如说。一个26岁吧，现在应该是非常年轻的啊，26、27吧，就是美国的这个前几天，法新社还评了一下我们应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10大明星，其中有一个是来自高山滑雪的，是美国的西弗林，女子高山滑雪大回转的冬奥会冠军，这是他看能不能实现3连冠，那么在平昌冬奥会，那么还有挪威的啊。意大利的这个世界名将，他们呢，其实我们更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比较陌生。但是呢，到时候呢，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共鸣的，就是怎么来的，对吧？像这个张家口赛区的这个，那天我一说，他们就没想到，有年轻人不知道嘛，你们可能知道，就飞翔的番茄哈， 对， 飞翔番茄效应怀特。其实我你可以不了解单板，你可以不了解这个项目，但是它为什么叫番茄呢？红头发像西红柿一样飞着西红柿，但是飞翔番茄肖恩怀特最感人的地方是因为他做过2次心脏大手术，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弱，他怎么样能够克服自己的这些生活的困难走上赛场，还成为了冬奥会冠军，这是他第五届参加冬奥会了。 相当名门天下的这个名将，还有在首体的羽生结弦。那么他父亲曾经，他羽生嘛，他父亲他是射手座孩子，所以他起的羽生结弦啊，射手座。那么其实孩子从小时候有严重的哮喘，那次在日本我是采访女排世界杯的时候，是有时间看了一点 NHK 电视台的关于羽生的这个从小到大的，像福原爱似的， 有一个 故 事。 哎呀，就是怎么训练，你看的都是鲜光的鲜衣怒马啊。一夜看尽长江长安花，但是实际上羽生结弦每天五六点钟的起床，不断的训练，克服这种哮喘，所以他不光是身体的那个脚踝这些腿膝伤，还有这个哮喘，哮喘是得的起来这个病发之后是很厉害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都实现了冬奥会两连冠，这是复制了66年前的这个美国的那个花样滑冰著名选手，他是这个时隔66年才在平昌实现的这个两连冠。如果在北京冬奥会，他能实现三连冠，花样滑冰三连冠，大家将创造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记录。那这些就是你看似好像跟我没太关系，跟中国选手，但是他们的励志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学习、去体验的，就是这种去需要去回味的。我觉得包括雪车雪橇，雪车雪橇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冬奥会啊，很多比赛时间等冬奥会开始啊，你们看到很多比赛时间非常稀奇古怪，因为啊，我详细研究了一下这个赛程和时间，我就举这个是延庆啊，对延庆比较了解，延庆的雪车雪橇这个，它一般几乎你看测试赛的时候怎么都到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雪车雪橇啊，在德国非常强的，就是这个欧洲是非常强的，所以 经常包揽冠亚。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他的这个赞助商，转播商，大多数全是来自德国的电视台啊、机构啊，还有商业企业呀、还有欧洲的，还有奥地利的，所以他们想看最好的时间，就跟那2008年奥运会，咱们那个美国那个想看游泳嘛，咱们上午白天上午进行的菲尔普斯白天进行的这个决赛，所以他们想看，所以呢他们能起床起来，正好他们的时差，所以呢咱们的时间就有变化了。而且到时候雪车雪橇里面，钢架雪车里面还有这个像这个路德维希啊，这个维洛，像这些世界高手，可能我们现在听的名字很陌生，但是到那个时候大家会很熟悉啊，就是逐渐知道他们这个历程。当然中国的那个雪橇啊，钢架雪车就是 耿文强、 阎文港也都不错啊，这个有没有机会，因为但是难度很大啊，如果要是第冠军或者说是第7名第17名都很正常。而且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雪车就是坐在里面跟开车似的那个车，这个钢架雪车呢是也叫俯视雪橇。什么叫钢架雪车呢？就是身体趴在那个雪橇上啊，头踩前面啊，趴着走，那叫钢架雪车。躺着的、仰着、躺着的啊，在雪橇上走的，那叫雪橇啊。所以说这三个啊，你还得真得你得弄明白它是什么，然后才能去研究它啊。 对，我记得其实很多之前有的这个朋友说，到底这个雪车雪橇到底是什么感觉？其实就是咱们当时在八大处不是有玩的那个 富斯特滑道， 对，滑道其实就是你要想让那么多圈，你就是低着脑袋，你就蒙头开始滑，其实真的还是挺惊险的，但是也是很刺激。 我问过好多人，就是如果在这么高速，时速最高达到比如13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滑下来，是头朝下更可怕，还是头朝上更可怕？ 后来呢？ 大家的个人感受不一样，反正总之人家跟我说，你反正肯定是被吓得已经没有感觉了，完全不知道害怕，最后一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两位有过这种体验吗？ 没有体验，因为我问过运动员，运动员说呀。就是如果要是训练的话，我还说，我说你们一天训练多少次？哎呦，我一上午两次就行了。为什么两次呢？因为它有个科学，它有个重力加速度，就是雪车那个雪橇游龙。你如果你两次悬下来的话，你的腰椎啊和颈椎有可能会折的。就是你如果练它10次，不可能。就是一天它就是两次到三次，哎，行了，歇一会儿，就是这就。OK， 量够了，因为它这个跟这高山滑雪还不太一样， 他这个你就有体重，你得压着，压之后他颈椎倒，哎，确实是很危险。这是选上 F 一哈， 对，我们对我们就说拿 F 一比较，就是特别明显。大家说 F 一车手的这个颈椎承受的力是最大的，这个扭力是最大的。那我们的雪车雪橇运动员在这样的完全处于没有任何保护装置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体现这种刺激的感觉哈。罗伯特巴乔是说是说他的意思吗？不滑就好，是是怎么个意思？那这边呢，大家好多人都在热烈的跟我们分享刚才听龚老师这番介绍之后的感想，可能很多人也像我的感受一样，就像大辉六九八也说，真是龚老师介绍的太专业了，真是太到位了啊！这是谁问流年听千里说的，讲太专业太到位了。然后呢，还有人说，关键龚老师讲的是特别的生动。九七六九说，就估计连堆雪人打雪仗要让孔老师介绍都能介绍得很专业就是听起来怎么这些项目好像前面1908还说呢，感觉冬季运动离我们是挺远的，可是听孔老师这么一介绍并不觉得很远，觉得很近而且很生动。我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既可以互动也可以继续听孔老师讲故事。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很短，我们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体育广播的专项记者陈默和资深的冰雪项目的专业的媒体人，同时也是冬奥筹备工作的建设者当中的一员，我们来自北京日报集团的孔宁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延庆赛区。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延庆赛区您了解多少呢？像前面有永远的儿媳妇都说不了解，然后还有人建议我们说上网去搜一搜，但这回听孔老师介绍完了，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都刚才上半段都听入迷了，也去过延庆赛区，也采访过冬奥会，在这个场边去关注过这个项目，但是怎么感觉孔老师为我们这么一介绍好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画面这种项目离我们变得不再遥远，而这个虽然速度很快，虽然整个的这个场面气势很磅礴，但是呢一下子能够让我们知道在比赛当中我们的视线聚焦在什么点上，大家的这种注意力一下有了落脚点。其实你要说冬季项目，很多人说刚才1908也说，我觉得还是拿一个球拍打球更加的直接。但是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就是微信当中我们不都在转这个视频吗，有一个视频就是国外的一个就是滑雪界的也是这种大神级的人物，然后有一个在这种原始的这种山地之间历时大概有50多天完成的这么一场个人的拍摄，就是从山的各个角落就是有一个飞速滑下的连接起来这么一组视频，我把它转发了之后，我就看到我的朋友当中去点赞包括转发的人数非常多，就因为这个画面只有短短的3-5分钟的时间，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天地人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你的注意力完全就跟着这么小小的在天地当中的一个个体，他用极速的这种滑行然后来完成这种山地之间的串联，这种震撼感是非常强的。 因为还呢就是我们的直播其实这次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转播团队是一个考验，就说你如果不会拍高尔夫直播的话，可能那个球打出来之后你连球都抓不着，就是画面就是这个雪橇雪车还有这个高山滑雪，因为比如高山滑雪吧，它这个高山速降和大回转就不一样，哪怕跟超级大回转也不一样，奇门也不一样，奇门 就是高山速降，我特别喜欢高山速降的是，号称是比如男子项目的话，它是男子百米，相当于男子田径里的男子百米。那么高山速降的奇门非常少，那么它点位，它搁那个摄像头的点位非常讲究。我记得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时候，英国 BBC 它的电视台直播的时候，它点位就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就是它哪儿放点位，哪个角落，来的时候呢就是风驰电掣，就根本你看不见的人，他这个不在滑，高山速降是在飞，不是在滑雪，是在飞，根本不踩雪，只要有个坡直接飞过去了，空中凌空的。那么这时候的雪来，那个滑雪板一唰，就似乎从你的脑袋上就飞过去了。但你一秒都不到零点几几秒，你再一看这个人，就跟小蚂蚁一样，从那边就下去了，就远远的就非常飘渺啊，就下去了。这个确实非常危险，而且呢，这个。护具很少，而且雪杖也不一样，是弯的，好把控。而且呢，你说时速男子最快能达到130多公里，130多公里，说是咱开车啊，就是还有壳呢，这开车100公里你就感觉到什么？我这么说，大家有一个对比啊，100公里你就知道什么感觉，60公里什么感觉啊？开车啊，或者坐车的时候啊，130多公里，将近140的时候，他这个人只是穿着一个连体服的滑雪服，戴了一个头盔。在这滑一滑雪镜，太危险了。就是所以高山滑雪呢，它1.多公里吧，就是整个赛道下来就这一下，然后呢给到一分钟多一点就下来了，太快了。而且它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虽然非常危险，所以它这个比赛有一个特点，就是算完成度，就你先别比啊，咱们仨谁最快，就谁能完成这个比赛，安全的能健在的，这个没飞到那个 该拐的弯都拐了，每个点位都到达了，这叫完成度。 对，完成度，完后下来，完成啊 ，finish 完成，挺高兴。这个就不容易，就是因为很多选手在世锦赛、在世界杯和冬奥会上，很多选手是没有完成，就没有成绩。我说你看这个选手为什么没有成绩呢？他不是没滑。他有时是退出了，有的是确实滑了没下来，半截就出去了，就被直升飞机运走了，或者说摩托啊，这医务摩托就运走了，所以非常惨烈，而且速度确实非常快。所以呢，在这个雪车雪橇和这个高山滑雪，为什么咱们成绩过去一般呢？是因为咱们压根儿就 没 有 这个 项目，就压根儿就 没 有这个国家队。所以说呢，这次呢，为什么这次我们目标你看啊，叫全项目参赛，对吧？咱们这次目标是争取全项目参赛，如果能做到全项目参赛，我觉得这是中国冰雪界冰雪人吧，这个一大创举，就是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呢， 应该是在1月份，就是在前两天，我们在高山滑雪也是目前实现了全项目的这个参赛，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不容易，而且那天我们同事也去了，听那个叫雪橇队领队在国外呢，视频连线，他们刚起来7点多。完了，我们中午正好连线，说的我们原来跑足球的记者啊，说的都我一看他都快哭了，就以前很少这种雪橇队的领队说我们平时怎么练的，我们所有运动员不是这儿骨折就是那儿扭伤，就没有一个人是完好无缺的，就是我们没有见过这个项目，然后去适应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能够，而且他这个你得全个项目参赛，你得有资格。你得拼那个资，你得真拼去资格，这不是说你因为你东道主，你就自动进去，不是，你得拼。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是确实拼也是勇气加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高山滑雪，这竞速这个项目，有的时候我们幻想着说胸口印一个大大的勇字，把它推下去就完成了竞速，反正好歹是能做到。但是如果是竞技的这个项目，需要考察更多的技术，这个完成就难度就会更加的提升，当然也不可能在考察这个完成度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人家推下去，还是要承受很大的这样的心理上面的挑战的克服，同时要有长时间的这种训练的准备，非常专业的准备。 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雪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我们全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竞技场。那么在这个不是给老百姓健身的，这个山下面未来要修一座这个 老百姓健身的滑雪场，这山这不是，我不是山下乡，是高山滑雪中心下面要修一座滑雪场，这是大众健身的，你可想而知啊。这么一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雪山有多高。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从这个半山腰坐到那个2198米海拔的这个高山滑雪的起点啊，坐了45分钟的缆车，大家想一想啊，将近50分钟的缆车啊，坐了7段，就是七节缆车，你才能上到这个雪飞燕的山顶，还小野多山的山顶那边呢。小野多山那山山顶那边就应该是河北省了。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么一想啊，当然未来呢可以不可以去打卡，可以，因为山下呢就是未来有美丽奥林匹克美丽乡村，就跟那个黄土嘴村张家口的黄土嘴村一样，崇礼区的黄土嘴村，这很多人呢实际上他改变了民生了，他未来要开民宿的，要开餐厅的，要开咖啡厅的，而且呢整个的回迁的老百姓要回到那个西大庄河村，叫西大庄，叫未来叫奥林匹克美丽乡村，叫留下来的。下面呢还有很多餐饮，还有娱乐。那么同时呢，你们虽然不敢滑这个高山滑雪，但你可以夏天的时候可以坐着缆车去游览啊，对吧？你也可以去欣赏一下美景嘛，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是打卡网红打卡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终归是奥运会的举办地，而且未来这两个赛场肯定是将举办国际的高水平赛事，而且呢，雪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也是全世界第17条这个雪车雪橇赛道，就 亚洲第三条， 亚洲第三条，就全世界才第17条，就可想而知，这样的赛场太难了。而且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举办落幕之后，到现在那个雪车雪橇中心，就雪车雪橇赛场都没有被国际单项组织认证。而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是冬奥会还没开始呢，就已经被认证了。认证是什么意思？就是这赛场上，这条赛道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一旦发生其他事情，那就是看来是运动员或者教练员，或者说赛场哪儿这个技术上或者动作上有些什么瑕疵，或者我们加以什么改正，加以这个调整，那么去适应训练，这也行。也就是说，这条赛道是 OK 的。是非常高水平的，而且呢，我运动员也说了，有第四个弯儿，12、13、14360弯，这几个弯儿都比较难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有挑战性的。而且我们一共16个弯，就是雪车雪橇中心啊，雪车赛道一共16个弯，而且呢是这个为数不多的，全世界有，咱们现在有360度有一个弯下面啊，这是全世界没有的。还有呢，在延庆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报警特有意思。延庆报警呢，就是我说出什么事了，说看监控啊，马上看监控，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去年了，这个袍子大家知道吧？袍子啊， 是叫傻袍子， 傻袍子，哎，这 一种非常呆萌的可爱的 动物。对，你补充的非常到位，就是因为它是袍子，同时它又是傻袍子，它呀就溜达进了这个雪车雪橇中心了，完了就进了这就是也不是怎么着就它这。他就进了这个赛道的冰道了，哎呀，怎么着都站不起来，哎呀，就我们就看着他呀，就他就开始体验这个赛道啊，这个 拍下来这多可爱呀！ 你说我们是，我们我们怎么劝他，怎么这还得逮他，他也想跑，他自己又站不起来，完了就一直滑滑滑，他就一直滑到你最后把他弄出来之后给弄走了，就是哎呀，就是那 应该给他挂个小牌是荣誉体验者， 对， 而且是晚上。这袍子试验这个雪游龙的赛道，哎呀，那天晚上我们还以为那个啊，还有什么人啊，什么进去了，什么还以为赛道一定要啊保护好赛道。 他是站不起来是吧？他在赛道 太滑了，他四肢都趴在冰上，他趴在雪道上， 然后直接出了下来的。 他想往上，你看。还不明白往下多好啊，他非得往上你别多费劲， 也没人告诉他呀，只能往下不能往上， 所以这真的是说明我们这为什么叫雪游龙，我们是融入在自然里的，哎，我们这就是龙和袍子的相互结合的一个故事。 对，而且呢这个咱们现在讲究这个文物啊，这就修旧如旧，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可能西方更关注啊，但是我们用事实说明一切，就是我们把生态还给了生态，就是我们这个生态修复非常好，可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到冬奥会之后可以去看啊，冬奥期间那是封闭的，那么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修复，包括树木从山上摘下来 移植到山下啊，有一个冬奥的森林公园。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很多的生态的修复都非常的精彩，包括这个水源非常好，就是我们用生态还给了生态，用绿色还给绿色，就是我们肯定要修，对吧？肯定要开土动工，对吧？但是我们完之后，大家看到是和谐的，是为一体的，而且呢，没有影响任何的这个环境，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几层的这个小水库，就是因为它造雪嘛，这个小水库也很美，就是跟珍珠一样，就是啊，这个非常美，就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赛区，就非常。想象不到啊，最后能修成这样的，本来是没延庆什么事儿，啊，本来没延庆什么事儿，最后呢，就没想到我们又有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赛区，我觉得而且通过这个整个赛区的准备筹备啊，我觉得改变延庆特别大，就是北京赛区，北京是一个特大城市，其实改变不会很明显。你说实话，你在北京有四座冰丝带又能怎样？就是大家不觉得很明显。那么但是在延庆就不一样了，那么实际上是带动了实际上这个以前的这种相对落后一些的这个封闭的这种经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但至少有14座冬奥酒店全开业了，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2020年的10月1日，在延庆城区，也就是原来县城叫延庆区了，城区刚有了第一座万达广场。就是我不是给谁做广告，就是我很客观，就是2020年10月1日，延庆城区才有了第一座万达广场。可能万达广场在我们北京城区都没人玩了啊，可能都人都去合生汇也好，去更好的啊，更高端的啊。就 说不做广告，您这没完了 啊！是是是，更去啊，这些更太多了哈、啊。就是这个地方，但是你能只感觉到，因为它是塞外，它这个城区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小盆地，它是很多人觉得。八大岭长城是在外头，不是八大岭过了才是延庆城区呢，就是先到八大岭翻山过去，八大岭过了之后才是延庆城区，城区那边的山就快到就小海坨了，快河北了，所以这边是一个盆地，归水河，有些归水河，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么一个地理环境，而且它的张口开口是冲着西北方向，西边是什么呢？是关帝水库连着就是奔张家口了，所以 特别的就是 对这么一个地理 美的一个冰雪小城，以前还感觉是我们的就后花园氧吧哈，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把它定义为一个所谓的这种冰雪城市。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有了冬奥会，我们有了这个高铁，可能我们去延庆也会更加的方便。就是我们到真正的到了，就是可能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提前去看了一下这个赛场，就对于我们一个体育记者来说，其实我感觉那些地方就像我们2008年的时候的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样，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在里边进行采访的时候，没会觉得说到底这个是一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新闻中心边上的一个大公园，还就是那会儿刚刚建好，没有那么多人去过一样。但是现在你看，那里成为了北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氧吧，大家周末都要去那里。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 N 多年，可能是这就是一年或者说是几个月之后的延庆，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去到延庆，会更方便去发掘那里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体育的元素、冰雪的元素和那种生活当中非常便利的一切了。 还有呢，就是大家觉得冬奥会，其实我就觉得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必然和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不一样。2008年奥运开幕式呢，就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生怕别人不知道。哎呀，我们这个说我们的历史啊，多么深厚。实际上，现在我觉得就是站在2022年的时候，14年后的我们，再看真不一样。我预感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的总导演，当然虽然是也是张艺谋，但是开幕式将是什么呢？将是时尚、科技、青春、靓丽。就是现代，就是整个的给人感觉，就我们不再说我们生怕你不知道，而是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现当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全新时代的中国。而且呢，这个奥运会我觉得它的高度不一样，奥运会呢是跟其他的比赛都不一样，它不是光体育赛事，它是一个国家重要发展历程当中的重要节点的很促进作用的一个舞台。那么奥运会，那么你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实际上是证明了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的东山再起，经济的崛起。1988年汉城，现在叫首尔，奥运会实际上证明亚洲四小龙的这种诞生个标志。那么同样，2008年奥运会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当时30多年的一次展示，被世界相对 打开大门啊，相互打开大门。那么2022年冬奥会不一样了。这时候中国，你可以想象14年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其实很多人你可能都忘了，志愿者这个概念是从2008年奥运会来的，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后来又还有垃圾分类志愿者，现在多了，还有排队上车，从北京首都开始吧，就是划线，地上划线几路几路公交车排队上车是从2008年开始的。我就举这个两个小例子。大的城市建设不说了，那包括2020东京奥运会，当然推迟到2021，实际上他是想发展东京湾，就有东京湾的发展，实际上他是跟国家战略有关的。所以说东奥奥运会不是说你想申办就想申办的，他是有绝对有战略高度目的的。而且呢，我们能带动整个京津冀，我们整个能带动华北地区的发展，这是未来，这是千年大计。同时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奥运会呢赛场是非常纯净的，它有这个十大这合作伙伴，但是在奥运会赛场只有五环，这是其他赛场没有的，就是只有五环，没有任何商业广告，这是不允许的，就是证明它是人类神圣的、崇高的、圣洁的。同时，这个奥运会呢，就是是全人类去追求发展和平的一个舞台，所以只有奥运会才能在联合国刚通过完是吧？联合国有休战。决议的，你看哪个赛事说乒乓球、跳水，或者说哪有能有通过？没有，只有奥运会，这是奥运会的非常独特之处。那么再过，可能你在经历的时候不知道它有多么珍贵。那么当你10年过后再看，八年或十年过后，2030年，比如说或2025年、2030年吧，再回看2022年，哦，原来那个节点。是我们现在百年不遇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而且我觉得2021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觉得恰恰是这个百年风华，是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以及这个整个冬奥会是我们百年的一个庆典的一个庆典中的一个庆典。就是说 第二个百年呢，其实我们是要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很好的一开始，这个也可以说是国运，这个没有，真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真是我们也是很幸运啊，我们就是咱们仨包括很多中国人就见证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种历程。而且恰恰啊，这个现在有这疫情，有各个方面的矛盾，但是我们走在了这个大路上。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习总书记也说了，我整个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这个复兴的道路已经不可逆转，这个确实是一很重要的节点。 确实我们大家都在说，听到孔老师为我们介绍延庆赛区的情况，包括整个冬奥会的筹备的情况，有很多我们平时没有捕捉到的细节，也是有为我们打开了在未来赛事举办期间我们大家去关注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那当然大家也说是永远的儿媳妇儿都听着呢，然后大辉698也说是姐儿俩真插不上话，确实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啊。1307也说真的非常的专业，为我们从一个排球记者的角度让大家见到了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冬奥人呢，来再为我们介绍更多的这个有关于冬奥会的知识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大家有一些提问哈，包括说到了哎，大家今天在聊天室里真的是聊得非常的热闹哈，不光有关于冬奥会的话题，也有正在进行的 CBA 的比赛，还有人问到说是不是今天咱们首钢和北控都没有比赛，确实周四周五两天晚间激情赛场节目我们也都会为您带来这个比赛的直播，同时在赛后的体坛夜话节目也会围绕着 CBA 赛场当中的相关内容来展开，也欢迎您继续的来锁定我们晚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体坛夜话。刚才巴乔还在问呢，这是直播还是录播，这现在是直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而在直播结束之后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到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马上为您进入到这个录播的体坛夜话。所以如果您在当天晚上的体坛夜话可能是不是就是信息量还是会稍微大一点，尤其赶上像孔老师语速偏快的嘉宾来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在这个整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又要关注那边 CBA 赛场上的很多的动态，有点忙不过来，如果没有听仔细的话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重播的内容。那当然我们在未来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也会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幕之前更多的去关注有关于冬奥会的内容，我们相信到时候孔老师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角度的介绍。 百宝箱啊， 哎，真的百宝箱，这是我们的百宝箱。今儿延庆赛区知多少，相信这一个晚上 一个小时的直播结束过后，大家一定会比原来对于延庆赛区的了解和认识要多了很多。那下一次我们再请孔老师为我们介绍其他的赛区，包括其他的项目，相信也会是这么的生动。而说到生动，就是说延庆赛区说到八达岭长城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就是我们北京孩子一下能听懂的八达岭。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它这个叫八达岭长城，长大了去看到那上面的字才知道它叫八达岭。来，孔老师在跟大家介绍八达岭长城的时候，也是大家这个八桥特意给标注出来，是四声吗？你说应该是二声。嗯，大家在一晚上的关注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对，继续的保持对于我们延庆赛区的很多的期许和热情，等到冬奥会举行的过程当中，通过电视转播可以了解了解高山滑雪这个竞速到底看起来有多么的过瘾，那个这些竞技到底这个技术含量体现在哪方面。我相信现在随着我们转播技术水平的提升，大家看比赛关注到的这种角度和这种内容，获取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包括现在已经还有航拍了，可能我们欣赏冬奥会的这种方式也是更加多元，所以今天已经是30天了哈，真的是更加令人期待。 对，所以孔老师您是要进入到这个赛区 闭环 要准备去采访？ 对，应该是有延庆赛区吧， 还是延庆赛区您熟悉的延庆赛区。 不过到时候咱们可以再说，你看刚才留下话了哈，还有中级下级可以就跟北京赛区还有很多故事，完了张家口赛区也有很多故事，完了包括张家口改变了它的民生的更多的东西啊，就是冬奥会确实挺有意义的，以前真没包括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现在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可能大家现在更关注您说延庆赛区能拿多少金牌呢？ 哦，八桥纠正我了，说一看你就不是延庆的，在延庆就应该念八达岭长城。 啊，八达。 好吧，那带着对八达岭长城还有延庆赛区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结束今天的体坛夜话，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 FM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明天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低迷，体感寒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冬季干燥，提醒大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煤火自采暖用户需要加强居室通风，以免发生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温度在5度左右，中午前后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光照也不错，非常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